谢谢。很热哦，不好意思哦。

乱的跟着找，找不到支撑，嘲笑声笑我笨，笑我不会多深。 No， 我的态度太顽固，之后蜕变的灵魂，换一种眼神，换个笑容，换一个身份，换着换全血液灼烧的黑夜。 幸福的灵魂，在往后看身后的事，与愿为了脚本，所有的一切对的错的都是相对论，在我的眼里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，不是所有的道理都要找到答案论，有时不成功不代表某些事情的发生，时间是最好真理，对是只有自己能挣脱所有束缚，才能赋予新的意义，表面的演技和换物资的戏码，暗面的操控是卑劣的游戏吧，但现在为了大的我的是一种年龄，总有天时间会证明新的也真难以，但现在为能打倒我的是一种能力，总有些时间会证明谁的也在哪里。 速度，快穿过这最幽暗的